徐少华， 系 夺命捞松呢个节目，未夺观众命，先夺主持人条命喎。 咁啊，梗系啦，两个几钟头嘅节目，成日都俾你做到三个几钟头， 都唔肯收。 啊，仲有啊，中间主持人冇得 break， 厕所都冇得去、啊。 于是咪首先夺咗我哋主持人嗰个肾脏功能嘅命，跟住咧就夺埋观众嗰个 data plan 嗰条命咯。 一个节目就烧晒一个月嘅 plan 咯。 系啦，咁点算好呢？ 我决定咗啦，夺命捞松要改革。 系 系啦，要打破网台嘅纪录。 啊，你想搞乜嘢？ 一集做四个钟。 哇，咁攞命，大家同唔同意啊？ 城寨有来自五湖四海的观点，令你看得高，望得远。 音乐可以是诗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时代的记忆。城寨有乐， 休息完我哋又返返嚟呢個孖寶遊世界啦。咁頭先講完西班牙啦， 感受到熱情奔放嘅感覺。我哋轉一轉話題啦，由一個熱情奔放去到一個浪漫嘅 Bonjour， 我哋講法國咯。 法國其實就係喺西班牙隔離 啦， 係啦。咁其實佢就係西班牙隔離呢，然之後隔離法國度啦。咁佢嘅左邊就係呢個嘅西班牙，而家右邊其實都黐住幾多嘅國家噶，比利時啦、盧森堡、德國、瑞士、意大利、摩洛哥。其實都是黐住法國的，咁變咗有時間的話，長假期的話，其實可以去完西班牙再去法國，然後你仲有時間可以去埋隔離的幾個比利時、盧森堡、德國、瑞士、意大利、摩洛哥都 OK， 咁係一個很容易就去到，因為而家其實有呢個嘅歐洲嘅鐵路啦，其實連接曬所有嘅地方，好方便嘅。咁至於法國，我哋今日唔同大家講呢個巴黎啦，唔同大家講里昂呢啲咁大， 大家成日通常會法國都去 Paris 啊，跟住可能都係去 shopping 啊，或者去香榭麗大道啊，或者去呢個凱旋門啊，咁跟住去買 Prada 買 LV 啊，咁都明嘅。呢個都係我諗十居期間香港好多女士或者去法國都一個其中一個熱門地方。 但我哋今日講啲大家唔知道嘅法國， 又係好好玩嘅地方喎。 咁我哋就去呢個法國嘅南部啊， 南法 係啊，南法成日都聽南法，南法有啲咩咧？咁我今日就介紹一個叫碧泉村嘅地方，話見到相已經好想再去多次啦。我係啦， 個河嗰種感覺， 河流嚟嘅，其實佢就係呢個索格河嘅源頭啊，就係呢一個碧泉村嘅地方。你見到咧啲水係靚到好似親眼見嘅時候就好似一塊透明嘅水晶玻璃 啊，係 啦， 似啊， 你從來都唔會覺得哇，原來水可以咁乾淨，即係香港扭開水喉。都可能仲未必咁乾淨，佢呢個望落去係乾淨到你會覺得冇雜質，純天然， 都好似一個綠寶石咁靚。 係啊，好似綠寶石咁啊！咁下一張相我哋可能再睇一睇啦，咁就會見到其實佢下邊嗰啲咧啊，係咪見到水草嚟嘅？可能你見到而家張相右邊嗰度咧，咪好似有個位下陷咗入去嘅，即係嗰個唔係一條路嚟嘅，其實係一個水池嗰、那個。水池啦，算係，跟住下面凹咗落去咧，就係啲水草嘅位，係啦。咁綠色嗰啲咧，而家其實如果我唔話你聽，你咁望落去咧，可能係一片草地啦，有人會覺得。但你認真啲睇下，其實咧係有片水晶嘅玻璃嘅，好似水咁嘅嘢喺上邊嘅，係啦。咁好多人唔覺嘅時候就覺得，草地嚟㗎嘛？其實唔係啊，原來水草咧都可以咁靚嘅。 係啦，呢、這個就係比較少見啦。咁呢個地方嘅水咧，因為係一個索格河嘅源頭，所以水質非常之乾淨，亦都可以就咁飲嘅。咁、當然我唔係叫你企喺條河邊自己撈上嚟飲啦。佢嗰度河邊咧好貼心啊，其實我覺得法國有時旅遊嘅地方，佢會有個飲水機俾你嘅，咁個飲水機就同一般飲水機唔同啦，就唔係俾礦泉水你啦，就直接將啲水咧喺條河度泵上嚟俾你試飲一啖。 係即係似我平時喺香港買到啲法國嘅礦泉水，唔知會唔會就喺呢個嘅碧泉村喺度流出嚟嘅？ 係啦，清水非常之 好靚，好靚， 係咪好靚？呢個係我自己一個私人好中意嘅地方。其實我去時候冇乜遊客嘅，即係唔好話華人嘅遊客，其實連歐洲當地嘅遊客。 如果要去呢個碧泉村，我去南法，你點過去呢？ 我嗰陣時係住喺亞維隆嘅，咁、我係嗰邊咧就呢個搭巴士過去嘅啫。咁係啦，咁至於搭咩巴士，因為我始終是兩年前去，我不知道有沒有轉到啦，就其實可以去巴士站有個是遊客中心、我都是在那邊問完，他告訴我有哪一架巴士去到，然後搭巴士直接就會 OK 的， 點對點就到 的了，其實不需要轉車，也不是一個很複雜的地方的，但是未必一來未必有那麼多人會過去南法，就算去南法可能都是看薰衣草，未必會過去這個地方。這張照片可能看得比較清楚一點， 是即是綠色的層次是有多 的，剛才看藍色的層次，今次看綠色的層次，是 可能裡面很多不同的水組、不同的植物，所以在折射出來的感覺就真的好像透明玻璃， 真的綠寶石，還有以前的水草是不漂亮、很噁心的，這個水草是隨著河水飄下飄下，那種感覺是令你整個人很放鬆、是坐在河邊看很漂亮。除了這個的碧泉村之外，還有一張差點漏了，這張就是有山有水的碧泉村，除了碧泉村之外，還有一個地方就可以、都在旁邊的奶一奶，就是這個圖魯茲，圖魯茲就是、在這個的碧泉村、在這個亞維隆的旁邊，是也都是搭火車可以去到的。這裡是拍什麼呢？哇，完全是攝影之旅，我覺得我這個西班牙和法國是就是拍這個紅磚建築，係啦，咁你見到其實好多時，頭先我話西班牙嗰邊咧好熱情奔放，好多顏色啦。咁、但係圖魯茲呢度咧就好專一嘅，佢哋係用呢個嘅紅色，係磚嘅紅色。咁係一樣陽光打落嚟，影相係非常之靚啦。你睇佢哋嘅紅有好多唔同嘅層次，有啲暗紅，有啲係鮮紅色啲嘅，亦都有啲係起咗可能百幾二百年太陽曬咗咁耐，啲磚咧係有啲唔同嘅陰影啦，影出嚟都係非常之靚。咁除咗呢啲磚屋之外咧，仲有一個就係佢係一條河流嘅隔離。咁佢嗰個河流咧，我自己中意就係晏晝攞住杯咖啡、去河流旁邊揾張凳坐坐低，然之後望住條河，係啦，就係呢條河啦。係，其實係樹蔭啊，因為你知道西班牙法國其實嗰陣時係非常之熱嘅，係30幾40度，但係有個樹蔭有條河，你揾張凳坐低，就算你唔坐低，你挨住旁邊個欄杆，其實好靚。 哇！你見到嗰個橋嘅倒影好靚，證 明啲水其實真係好靚啦，好平靜嘅，咁個人都舒暢啲，我自己會覺得。咁你咧？其實你又有去過法國喎？你去法國又做咩咧？咁我去影相啦，你去做啲咩？ 你就係做龍友啦。咁我咧都有做龍友，咁但係我咧就比較近期。我就2016年，即係上年咧，我就7月，大約係6月尾，6月28號到7月頭啦，即係差唔多有11日用呢個嘅單車遊。咁呢個都係近年香港咧好多熱啊，係法國人運動旅遊都係一個 business 啦，同埋都係中俾一啲譬如愛踩單車嘅朋友可以去，除咗利用行路啦，或者坐車跟團之外咧，用我哋嘅體力，我哋都係用腳， 用雙腳， 係啦，你就要行路，咁我就用單車。咁本身我自己都中意踩車啦，以往可能你睇我節目都知道，我喺台東啊唔同嘅地方都用單車遊，咁我就真係試過衝出亞洲啦。咁於是就 join 咗個單車團，咁就特登真係飛到法國，記住仲要去南部法國喎，唔係去一啲我諗環法，平時聽過嘅環法就係一個全世界好大一個嘅單車賽事啦。我就其中就走一段係環法一啲嘅路線啦，咁啊見到我啦，哇！依、這個就好似即係尋找他鄉的故事，一個 backpack。咁其實我係仲有一個單車更新嘅，咁、我就係啦，自己就成喺香港，我就拆咗碌 pack 好咗，咁就跟依個單車袋咧就上飛機嘅。咁我嗰次去就由於係跟一個單車團啦，咁所以咧裏邊咧其實除咗香港人之外咧，我就仲有啲亞洲人啦。我個單車領騎嗰個係一個嘅法國人啦、另外揸車我哋有個 support car 司機係一個西班牙人啦。 專業喎呢一團， 係啊，所以其實我哋個單車團裏面不是唯一位的，我們來之前大家都好好去 train 阿玲，大家要好好練好自己的 physics， 因為你想想我去的時候是6月尾7月頭，是南法最熱最熱的時間， 很熱的、 我想那時差不多平均日 daytime 温度去高到40度。哇！你企喺度啲人已經熱融化，而我哋仲要踩住單車要去征服咧，其實都係對一個 意志力 啊，體力一個好大考驗。其實我哋嘅單車隊裏邊咧，其實有年輕嘅，又有亦都比較年長一啲嘅退休嘅公務員啊。 range 咁大， 所以其實佢 age 咧都幾大嘅。咁所以其實今次對我嚟講都係挑戰咧，我就未試過踩到咁遠嘅地方咧，同埋要克服咁熱嘅天氣時候咧，咁我都曾經有少少，即係都少少想騰台咁，但係我覺得人一世咪一世啦， 試一試啦。 同埋我幾贊成嘅，即係我自己係 pack 自己嘅單車過去嘅，我就冇租當地單車。咁我 pack 好咗咧，咁我就轉機嘅，我就係搭呢個 Swiss 瑞士航空，我就喺蘇黎世。 係， 停做個 transit， 跟住再直飛過去。咁我個起點咧，就我停嘅飛機嘅到達位就係 Nice 喺尼斯嘅地方，但我就唔係由尼斯踩喎。 係， 我哋喺尼斯做好 pack 好曬啲車就咧，跟住就車我哋一個嘅古城，一個 orange 嘅古城。呢、這個地方就係一個咁南法一 個有超過五六百年一個嘅古城。其實呢個位置而家你上咧見到就係我哋到咗個 orange 嘅地方。你見到咧，其實好似同你少少似噶。南部法國裏邊啲屋咧，其實好多都用磚頭去做 啊。 佢哋唔會加啲好高嘅建築物裏邊啊。咁 orange 古城裏邊咧，呢個已經係一個古嘅劇院， 係 唱 opera。 哦， 因為我到達第一日咧就未開始騎車嘅，之前我哋可以有少少半 day 喺個市鎮裏邊做一個 daytime tour 啦。依個嘅 opera 咧係法國非常出名嘅，好多嘅法國嘅一啲嘅男高音女高音咧都以喺度唱過歌劇為榮。你睇個建築物已經係幾百年歷史㗎。如果你能夠坐喺裏邊唱歌，或者嗱，我當然唔係男女高音啦，但係能夠買一張飛睇到嗰晚一個嘅歌劇表演話咧，係好值得、好值得嘅。咁好可惜，我嗰晚去到咧係冇任何嘅表演啦、但都有機會可以喺依個嘅古咁、古老嘅劇院裏邊咧去做啲嘅即係touring 啦。因為其實 Orange 嘅地方就好細嘅啫，其實我哋都係 by walking 咧、你都可以喺個小鎮裏邊周圍行嘅。同埋你會見到咧，佢好多啲嗱，好似喺法國嗰啲好嘅，啲outdoor 有個 cafe， 咁我哋就未開始踩車之前咧，都盡量希望去 relax 啦， 休息 多啲啦，咁啊真係感受嗱，我哋就唔去到香榭麗大道 enjoy 啦，我哋就去到一啲嘅街頭露天 cafe。其實法國人咧，我唔知佢一日飲幾多杯咖啡，佢哋一中意就坐咗喺度咧，跟住就會飲杯 latte 啊，跟住可能佢哋中意食煙啊，喺度即係 就坐 喺度食下煙啊，跟住同啲朋友吹下水啊，或者叫佢支啤酒啊。咁其實真係我覺得你要感受下法國人嘅生活態度，因為依度冇法國 Paris 咁多人，我哋揀一個南部小鎮開波咧，都係咁原因啦。想即係感受一下法國人嗰種嘅，其實佢比較樸實嘅，因為佢哋相對唔係咁富裕啦， 冇咁物質上。 係啊，佢哋著啲衫都好簡單嘅，同埋你見到啲建築物咧，其實完全冇現代感嘅喎。 係啊， 嗱，呢啲建築物 好似翻翻幾百年前嗰啲咁樣， 就好似 Orange 嗰時候，我諗三四百年前啲居民就係住喺依類嘅，可能用磚砌成嘅房屋啦，係咪？你會見到就算佢啲屋咧，出邊啲磚頭已經少少灰灰黑黑，但佢哋唔會拆走喎，同你一樣， 冇錯。 因為一拆走之後，你就冇咗嗰種嘅味道啦。咁我梗係要做下磨釘啦。咁呢啲就係法國裏邊小鎮裏邊咧，佢哋啲牆啊，紅色加藍色，你求其企喺度，我掹埋幅牆裏邊咧，都好似 點影都靚嘅，其實 都靚啦。你會見到呢個就係大鏡出邊啦。原來以前咧曾經做過唔同啲好出名嘅歌劇啦，咁佢定時定候都有啲唔同嘅歌劇。劇目喺度上演嘅，咁我就好可惜啦，去到嗰日就冇機會睇啦。咁但係咧，依個劇院咧，如果你去咧，我好即係建議啊，大家能夠喺 Orange 留一晚，能夠買到一場飛去坐喺個劇院裏邊咧睇一個 opera。雖然唔知佢唱乜都好，但係你都要去感受一下啦。同埋因為法國好熱啊。你知唔知法國嗰時平均我諗我哋嗰日到38度啦，你會見到佢好多啲 翻騰 啊！佢哋咧啲翻騰咧，原來咧嗱，好多人咧就要嚟嗱，千祈唔好做，冇洗腳，冇洗手，但係啲水係可以飲噶、你可以用個即係膠樽啦，將嗰啲泉水咧拎喺佢，因為其實佢哋全部都 purify 曬乾淨嘅，你可以飲，但千祈唔好做傻嘢，唔好浸腳。嗱我唔講啦，某一個國家嘅旅客咧就好中意咧去嗰啲翻騰咧洗面啦、浸腳啦，人哋法國翻騰係唔會有垃圾嘅，唔會有人洗腳，唔會有人洗面嘅。 我懷疑只係記得一樣嘢，我見個法國人攞住個冰凍嘅香檳擺喺翻台面浸嘅啫。 哦，文化唔同啊，係。 即係我見到翻台，我諗下會唔會有人去做啲傻嘢咧？我原來唔係喎，我經過幾個嗰啲翻台咧，好靚嘅，全部啲雕塑咧，全部都係啲人咧將啲香檳咧或者啲白酒咧，將個 cool down 啊，擺咗喺個翻台裏邊。 天然嘅冷凍 啊！係啦，天然冷凍啦，咁啊真係依樣嘢，即係提醒大家啦。你就算你見到咁靚嘅水池，你冇以為係洗手啊，或者即係自己即係、見到冇垃圾桶喎，因為法國唔多垃圾桶嘅、你就冇 wing 喺個翻騰度啊，唔係真係好丟臉咁，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去到地方尊重當地文化，做翻個我哋叫文明人啦。 文明嘅人、 不過我相信好多香港朋友都 OK 嘅，都對於依樣嘢都好尊重。咁嗰晚黃昏啦，你會見到哇嗰、那個剪影啊， 係。 呢件其實一個係一個建築物個拱形，我就匿埋咗喺裏邊喺度等啦。開始 magic light 啦，見到呢陽光散咗之後咧，開始有月亮出嚟嘅時候咧，你會見到劇院更加有嗰種 感古味古時嘅味道。係 啦，古時嘅味道都自己就回到過幾百年前做一個 穿越咗 一個法國嘅淑女咁樣咯。咁我成日喺度等佢開始 magic hour， 佢個陽光時間太長啦。因為法國我諗頭先你講啦，七點八點都仲有陽光嘅。佢依個時間其實我記得都成九點幾先開始慢慢陽光先收啦，先暗落嚟啦。咁你會見到依個就係嗰個劇院黃夜晚啊，燈開著咗時候，哇！ 好靚， 好正嘅，同埋咧呢度咧係擺咗好多唔同出名嘅世界國家嘅 opera 嘅歌手、男歌手、女歌手，將啲相係擺曬喺個劇院周圍嘅。 嚇、 當然有啲好出名嘅 Presto Domingo 啊，或者啲曾經過咗世嘅啲男女高音、女高音咧，佢哋嘅相咧擺曬喺呢邊，佢曾經都喺度表演過。咁所以呢度就等於我哋香港人話，我哋歌聲一定要紅館 啊。 當然依就低人哋啲。如果你係一個世界級嘅歌手，一個 opera 咧，如果能夠喺一個劇院裏邊唱歌咧，咁即係要話嘅 number one。好，咁啊落下嗱，其實夜晚亦都好得意喎。Orange 嘅地方夜晚咧，佢哋會有啲免費嘅，佢哋喺個 square 度啦，有 jazz。 哦， 夜晚係唔需要使，即係唔需要用錢，你都要，因為嗱。他們的地方不會看電視的夜晚，他們會怎樣，就會出去 Square 裡面大家一起 enjoy 音樂，跟住這個是一個 jazz， 我們吃完飯之後發覺離遠的 Square 裡面有些音樂，有些 jazz 音樂的聲音，我們就去看，然後那晚有一個 free 的爵士音樂表演，全部坐了公公婆婆在這裡，大家一路休息，一路可能喝著啤酒這樣，咁咧就睇住一個 live band 咧喺度吹緊 saxophone 啦，玩緊呢個嘅爵士音樂咧，喺啲咁靚嘅環境咁嘅天氣之下，其實佢夜晚嘅温度舒服嘅喎， 雖 然可能日頭40度，但夜晚咧真係可能係廿零度啊，有啲風啊，你可能要著咗件外套咁樣喎，所以其實嗰個法國南部啊，我講嗰個温差都幾大，所以其實就建議大家如果要去玩夜晚，攞件外套啊，女仔即係摟住一身咧，咁就唔會怕即係著涼啦。咁好啦，咁我哋夜晚就有。亦都睇下免費音樂啦，又行咗劇院啦。咁當然我哋就要開始我哋嘅單車之旅。好，咁我哋其實就見到喺三點零，我哋見到我哋啲單車嘅陣容啦。 哇，鼎盛啊！ 嗱，係啦，好鼎盛啦。依個就係男朋友啦。咁我哋之前留咗喺 Orange 嗰個嘅地方裏邊，我哋包咗一間嘅即係類似係酒店啦。佢就特登將一間房係俾曬我哋所有單車友，我哋將啲單車全部 unpack 之後咧，再裝翻個碌之後咧，依個房係俾我哋擺單車嘅。你可想依度咧，全部都係我哋香港朋友寄過去嘅，我哋就冇租嘅。咁我哋就夜晚就負責睇下泵下氣啊。check 下嗰啲安全啊，有冇問題啊？好緊要嘅，因為單車安全至上，所以個氣 O 唔 OK 咧？因為我哋上飛機之前嘅輪胎啲氣全部放曬嘅，所以到達之後咧就要裝翻好曬所有嘅唔同嘅 accessories 啦，同埋氣要 make sure 佢哋唔會 flat 啦。咁我同男朋友夜晚就哇企喺依個嘅單車房裏邊就非常非常之興奮，因為其實係非常之值得嘅。咁其實我哋踩單車。check 好曬之後咧，夜晚好得意嘅酒店咧係安排咗俾我哋飲啲紅酒、白酒。我哋依個嘅 2.9， 你會見到咧個酒店 welcome 我哋依班嘅外國嘅遊客，就喺個酒店裏邊安排咗咧。其實法國人咧，原來真係一個飲酒文化，就等於我哋可能飲可樂、飲汽水。無限供應紅酒、白酒、rosé， 咁我哋兩個都飲到嗨嗨，因為咁，因為咧佢係可能包咗裏邊啦，但係其實佢係 bottomless 嘅，你不停可以叫嘅，咁同埋佢放曬張台裏邊，你自己飲啦，飲完之後如果唔夠咧，跟住佢就會再添嘅，所以其實都 在法國如果不喝酒真的 會浪費， 因為它很便宜，好像水一樣， 沒錯。 那我們都輕淺嘗啦，因為我覺得踩單車喝酒我都怕會出事，我怕睡過龍，因為每早都要成七點鐘就可以出發的，所以之前那個休息很夠啦。那我們三點四都是看到一張照片，就是我們出發之前我們就去試車的，這個就是跟男朋友，因為我們的車到步之後都要試一試輪胎、啊、那些機件、啊、剎車系統的問題，就踩在那邊。你發不發覺這個地方像一個什麼的，我們發覺整件一個的 symbol、啊、 海船門， 沒錯，是 Origin 有一個叫小型海船門、啊、其實它都有成五六百年歷史的，雖然它就的 size 或者它的名氣就沒有這個海船門法國 Paris 那個那麼大，但這個的歷史絕對是比原來海船門呢更加 是， 我又特登就喺依個嘅小型海船門做一個勝利標誌啦，希望能夠咧，即係嗰十幾日嘅行程咧安全順利啦。因為其實都辛苦嘅，咁但係我會覺得即係人一世物一世，一定要試。咁啊四點三，我哋就可以見到啦。我哋既然有咁多人啦，要踩咁多日單車咧，我哋要咩啊？就叫做一個 support car。 係 嗱，好多人問我喂 Joyce 如果腳軟啊，唔掂啊點算？放心嚇，我哋唔係死頂嘅啊，我哋咧就特登都。個團裏面咧係包咗一架呢啲叫做 support 架，叫 Euro car。咁如果譬如我咧都會停喺度嘅時候，如果真係譬如有啲團友扭傷或者抽筋咧，佢哋踩唔到咧，就可以將個單車放上呢架車裏面，亦都可以坐嘅。但係先至聲明先，位置有限，可能就得兩三個位嘅啫。但成團有二三十人嘅嚇，咁所以就手快有手慢冇。咁啊，但係當然啦，盡量就冇上 support 卡啦，即係盡量希望能夠 咬住牙根 踩曬成程啦。咁但係其實 support 卡都緊要嘅。好，咁我哋終於可以見下我嘅踩車英姿啦，四點五啦。你見到我踩到嗨嗨個樣咧？嗱，呢張相我冇做過任何 P 圖嘅、其實嗰個斜路係非常非常非常非常之斜嘅。其實嗰日咧已經係高温，將近成三十八點幾度，係日照住呢啲斜路，唔係踩一段，係足夠踩成個幾兩個鐘頭，係不停爬坡， 真係意志力嘅考驗啊！ 爬坡咁呢張相，我男朋友係揸住一個類似啲即係手提好嘅 cam 係影啦。其實呢個斜度我諗差唔多都有成二三十度到啦，咁你諗下一路踩一路啲汗咧，其實我成個身咧啲汗係濕曬嘅、我仲有一條圍巾咧擺喺我條頸後邊咧係索汗， 可以滴水啦。 係啊，完全咧根本你飲幾多水都冇用，因為咧你係即刻咧就會蒸發咗，因為冇辦法嗰、那個天氣實在太熱啦。我哋四五七可以睇下嘅，嗱咁我哋呢個團裏邊有啲咩嘢人，究竟有咩領騎？嗱依位。法國男士，你好似個大叔啦，有冇睇笑啊？當年佢曾經係法國職業賽嘅單車手嚟㗎， 咁犀利！ 就係今次我哋 卧虎藏龍喎，呢個團。 你見佢好似話好似 George Clooney 啊，你我叫翻俾佢 George Clooney， 佢係一個法國人嚟嘅，佢好高成六尺幾高嘅，咁佢嘅英文好流利嘅，咁佢做我哋今次單車團嘅領騎，咁亦都佢係一個即係都可以導遊嚟啩。我哋去到唔同景點咧，佢都會停落嚟咧，同我講呢個嘅歷史係乜嘢啊？咁我哋有時好多問題，喂，呢個地方有咩特色？或者我哋都會停喺度休息嘅時候咧，阿 George Clooney 咧就幫我哋做一個響度同介紹，咁我就喺度咧聽佢講書啊。所以覺得所以其實旅行除咗運動之外咧，我覺得都要停一停，留意一下佢哋有啲咩景點啊，或者歷史啊。咁我哋四點八，我哋可以見到，我哋都會有機會除咗踩到嘔之外咧，嗱，頭先你講過咧，有啲山城其實法國咧南部都好多嘅山城啊，依、這個叫做 Salt S A U L T 依、這個 Salt 嘅地方都係一個山城上高起樓嘅喎，你諗下喺幾百年前， 好犀利啊！ 幾百米或者幾千米上邊，我都唔明啲人點能夠將 啲材料上去咧？ 建築器材可以搬上去，跟住起啲樓咧。嗱，你見到其實佢哋都係咧白色、黃色，因為佢哋嘅土壤啊，相對嚟講，因為天氣太熱啦，佢哋都係比較灰灰黃黃。但係你唔見到近百年之後，佢加建任何嘅建築物喺度嘅，仍然保留翻佢嘅原貌。依個我都係五六百年我阿伯以上啦，但係佢唔會將佢再加建高樓大廈，整間七仔啊，或者加個任何嘅現代。建築物喺裏邊啦，咁我哋所有單車嘅朋友都會停喺個領點裏邊影相啦，同埋即係要補補水，因為咧其實踩咗咁長時間咧，大約其實兩三個鐘頭咧就要停落嚟噶，唔係就會中暑，同埋我哋不停咧要飲好多個 水，因為我哋嘅車裏邊咧有兩個大水樽嘅、其實基本上兩個鐘頭到咧個兩個水樽咧就已經俾我哋飲曬噶啦嚇，咁所以咧為咗慎防中暑咧，阿 George Goodley 咧經常提醒我哋咧就要飲水，要補水嘅。喂，四點九啦，你會見到咧，我同我男朋友就望住我嘅。 因為沿途其實都幾熱嘅，我哋盡量大家都互相呼應啊。因為講真的，有時可能有啲人嘅體力咧就會墮後啊，有啲當然會快少少嘅。咁啊，男朋友即係當然做我呢個嘅護花使者啦，因為我都有少少去到中段咧都攰嘅，咁啊佢沿途都去即係幫住我啦。其實你見到呢嘢踩車，見到影呢張咧，原來知唔知後邊係乜嘢嘅什麼嘢啊？ 係農地嚟嘅後邊， 呢個就 vineyard。葡萄園啊，我哋成日講，哇！啲人話你飲咩法國紅酒啊，飲啲乜嘢嘅辣fit 咁樣啦，我就唔知啦。咁其實咧，原來好多啲咁靚嘅葡萄酒就喺呢個南部嘅地方就已經係種植嘅，因為佢嘅天氣、水土 適合， 非常適合呢個嘅即係上等嘅好嘅葡萄咯。其實我後邊依全部咧都係葡萄園嚟嘅，咁究竟係咪做辣 fit 咧就唔知啦嚇。咁但係你發覺原來南部周圍都係呢啲嘅葡萄園，你都可以落去嗱，當然啦，你可以攞一粒兩粒嚟食嘅，但係咧其實好酸嘅，因為其實佢哋都要做過一啲唔同嘅加工， 洋酒嘅 咁，但系當然有啲團友多手嘅，成抽攞嚟跟住代走嘅嚇，咁啊冇俾人見到嚇，因為呢啲都係啲嘅酒廠嘅乜 ownership 嚟嘅，就冇見到咧就立，咁但係大家見到梗係興奮啦，因為有幾可以咁近距離貼咗酒廠咧，咁啊跟住除咗我哋去酒廠之外，當然我哋又要睇下今次環法一定要去嘅地方就係薰衣草，我哋5.4。你望下一個好靚嘅背影，哇！呢個背影，當然係粉紅紫色嗰個係我啦。雖然我個背面，因為咧點咧就係因為我嗰個最中意紫色嘅 dress， 一件嘅車衫配翻當日呢個嘅一大片呢個薰衣草啊！哇！直情覺得個感覺咧。我想呢啲少女大部分都對於個薰衣草有張情意結啦， 冇錯。 咁但係其實咧，記住一個冷知識，當大家飲薰衣草嘅時候，其實咧你左右頭頂全部都係蜜蜂嚟嘅， 冇錯。 因為咧佢哋係因為啱啱嗰段時間係呢個薰衣草係最即係最 blossom 嘅時間啦，咁亦都係蜜蜂咧最辛苦嘅時間，因為佢就不停咧就要喺度採蜜。因為我知啦，有人圈我啦，我會可能 add 多少少時間去講 add 多法國咁嘅少少 overrun。你會見到咧，啲薰衣草咧，我諗香港人成日都哇趨之若鶩嘅。哇，如果能夠結婚可以咧， 薰衣草園 依個薰衣草園就好啦。可能啲人會去日本啊，去北海道或者台灣都有薰衣草。但我覺得最正宗、最靚、最震撼咧，一定係環，即係依個南部依個嘅普羅旺斯。咁你見到咧呢啲相咧，一定係畫聲啦。咁我哋見到依個嘅6.0。呢張咧成為我手機到而家嘅 wallpaper 就係呢張啦， 哇！望到都覺得開心。 哇！即係你成咧，你就算未去到依個位置，你望到成片，反正因為佢咧係無邊際嘅。當你停嘅時候咧，你係見唔到嗰個圓嗰個 boundary 嘅，全部都係薰衣草。咁你見到我隻手，哇！即係將係立起咁樣嘅感覺咧。但係其實咧，你會見到好似有個 UFO 喺我頭頂經過 嚇。 嗰隻唔係 UFO， 嗰隻係蜜蜂。因為當我喺度影嘅時候咧，你頭頂係超過唔知幾多百萬隻蜜蜂咧，喺你嘅左邊右邊，但問題你放心啊，佢唔會咬你嘅，因為咧佢非常之忙碌去採蜂蜜， 佢掛住採蜂蜜，唔得閒理你啦。 但係咁佢其實驚嘅，因為咧你係不斷聽到你啲蜜蜂咧喺度嗡嗡嗡，同埋當我踩車經過呢個嘅薰衣草園時候咧，我係俾蜜蜂襲擊嘅，因為我太甜美太 sweet 啦，咁我真係俾蜜蜂咧追住我釘嘅，咁我咧真係俾蜜蜂咧就釘咗嘢，咁我就係有少少輕微嘅車禍，即係跌咗落去草叢嘅，咁啊即係多謝蜜蜂啦，即係我同大家講，如果去法國南部咧，唔需要驚蜜蜂嘅，如果你見到咧，你用手將慢慢咧將佢撥開佢得噶啦，你越驚咧。 佢越咬你， 佢就越咬你。所以呢個薰衣草嘅地方咧，我初時都話：哇，救命啊！點算啊？6.2，我睇下嗰個震撼啦，就會見到一個類似嘅 Paramount。哇！我就做一個嘅即係180度影啦，你會見到成個都係薰衣草園。其實你可以全部落得去㗎，你可以落去影相，依個就冇攔起嘅，都唔係啲任何人養，依個係即係 natural 一個 wild 嘅野生嘅薰衣草地方嚟㗎。同埋咧，嗰啲味咧，同平時我哋咧。都有買啲化妝品，可能有薰衣草味，係唔同嘅。佢係冇任何嘅雜質，係天然嘅。你知啊，其實我都將啲薰衣草咧掹咗好多咧，擺咗我嘅車尾個車袋度咧，我成個車袋咧都香噶。係啊，我諗啊，哇！你咁貴啊，要買個薰衣草，其實喺法國南部咧，其實真係行落街，即係講真係你。 多到你唔愛啊！因為根本就係好普通，但係依個婚宴菜就係成為法國南部一個重要嘅旅遊，同埋一個生產依個婚宴菜依個嘅化妝品啦。因為你知道一個 L O C C 字頭嘅品牌咧，佢哋就係主打喺南部嘅婚宴菜嚟做佢哋嘅可能 body cream 啦，可能做化妝品啦。咁依個地方係非常之值得大家去啦，同埋好多少女啦或者要影婚紗相咧，因為我嗰個經過咧都有一啲法國人咧特登揸車過去咧影婚紗相 嘅，好靚嘅 咁法國人就好啲啦，香港人就特登可能你要join啲嘅 wedding 嘅團咧，就要飛到去法國去影啦。咁但係其實南部嚟講，你周圍都係薰衣草，度度都可以攞靚景。你話齋相機又得，手機又得，咁你一 shop 就已經都好靚。咁除咗去薰衣草園啦，另外其實我都緊要就去酒廠。我係6:30-6:40，因為咧依個嘅單車團咧，你見到我喺後面喺度，哇，好似扮曬識飲酒。其實咧，我要篤下嗰啲咧，嗰啲 barrel 啊，嗰啲嘅酒桶啊。因為我當然掂呢啲就比較可能都係10年、10多年到嘅，有啲係唔知幾百年嘅酒桶係唔俾我掂嘅。咁就係一個酒窖嚟，就依個酒窖嚟嘅。佢嘅温度咧係好涼嘅，因為咧啲酒要需要喺個温度保存咧先至可以買嘅。咁啊特登安排就行咗一間，佢就唔係好耐嘅，依間酒廠話100年到歷史啦。啊，但係其實喺法國南部咧，閒閒地你每一間嘅酒廠咧都要幾百年歷史嘅。咁我依間就可能都100多年到啦。咁啊佢嗰個酒廠嘅負責人咧都落到嚟同我解釋即係釀酒嗰個嘅步驟啦，同埋俾我哋掂下啲 barrel 啦，因為你行埋去嗱，一個成年人行埋去個 barrel， 我諗基本上可以擺得幾個成年人咯，啊，裏邊全部都係裝一啲嘅紅酒嘅，我都有買咗。我好想話我有 support 卡嘛，所以我就買咗一支紅酒，同埋佢哋咧都有種橄欖嘅，佢哋所以將啲橄欖變成橄欖油做煮餸嗰啲咧，咁我哋都買咗噶。咁我見到一班哇，好似鴨仔 頭咁樣咧， 因為原來都幾多人咧中意去法國，原來除咗睇婚宴組之外，中意去酒廠，都係一個熱門一個旅遊點嚟嘅。咁我哋就好似鴨仔咁樣啦，有啲人就中意就留喺睇啦，唔中意就可能行出去做其他嘢啦。咁我就覺得人都上咪一世，入酒廠加入啦， 係啦， 同埋你會見到嗰個釀酒過程咧，先知道哇！我哋唔好暴殄天物，我哋6:55-6:06，我哋近鏡睇下究竟呢個嘅釀製葡萄時，嗱呢啲就是葡萄啦。是很 raw 的，其實這個都未完全可以即是熟透，而且如果你即我這一粒來吃它是很酸的，皮很酸的，肉也不是很甜的，我想這些跟我們平時吃的葡萄籽 應該完全不同的， 其實我想釀酒的葡萄跟我們平時家裡吃的水果葡萄是兩回事，因為是非常非常酸的，但是這些就是釀製我想即有不同 grade 的葡萄酒的最重要的知道，因為它的天氣水土環境是非常非常非常適合之去做呢個葡萄酒，咁所以點都要落車去感受一下啦。我哋7:01，我哋可以快少少啦，因為咧時間唔多。我哋點解要做呢張相咧？因為哇，我哋踩車除咗有葡萄園啦，呢啲係全部係啲車釐子係 fresh， 啱啱喺樹罩嚟。呢、這個伯伯咧就停咗喺 Harry 裏邊咧，就賣呢個車釐子。啊，咁我哋咧就班踩到咧，即係已經非常之攰啦，就停喺呢個位置。跟住我哋幫佢全部掃曬呢度， 補充下啲糖分啊！你哋要 所有係新鮮嘅車釐子，全部喺後邊啲樹全部摘落嚟嘅。呢、這個伯伯咧就特登 highway， 好似香港有時台灣咧，有時我哋咪踩車 highway 都會見。多啲人可能賣色加賣唔同水果，法國南部就賣車釐子，全部新鮮冇防腐劑 ，fresh 好 juicy。咁依度擺咗呢個8桶啦，我哋依度咁多人啦，基本上係幫佢掃曬嘅，現場幫佢食咗大半之外咧，另外有啲團友係幫佢買走，即係拎翻酒店。咁呢個伯伯咧，佢不同我哋講法文喎，咁我哋有啲團友識講法文就同佢傾偈啦。咁其實佢都係第一次見到有咁多香港人，佢都奇怪，哇40多度，你哋咁熱血嚟踩單車流環法，咁佢又好好熱情啦，所以我都識講一兩嘴嘅法文嘅同佢傾偈，所以其實咧踩單車落去就有好多 unexpected 嘅地方，你係完全冇諗過會出現嘅，咁但係嗰啲人同時都非常之令你驚喜啦，啊咁啊朝頭早踩到死死一下啦，我哋夜晚會唔會有咩好嘢？會法國大餐？我哋7:06，我哋會見到我哋嘅法國大餐。 哇 哇！ 其實夜晚咧，法國人咧好重視夜晚嗰餐 supper。你知唔知一個法國人夜晚 supper 用幾多鐘頭食咧？ 係咪兩三個鐘好似要？ 基本係起標點係三個鐘頭嘅嚇。你係由黃昏開始食，食到天黑嘅。咁記住，係每一道菜係慢慢食嘅喎，係俾完白酒你飲，你冇諗住有前菜喎，再俾你飲紅酒。哦，咁跟住俾啲麵包你，跟住再俾啲湯你，咁用咗一個鐘啦。係啊，咁跟住就如果你要食完先好喎，唔係佢唔會上第二道菜嘅喎，跟住佢就有這個主菜，跟住主菜裏面還有其他啲古靈精怪其他嘢，但你見到法國人好著重嗰個晚餐 質素， 質素，因為佢覺得夜晚就一家人，大家圍埋一齊去食飯，大家傾下朝頭早嘅辛苦啊，係咪？你見到法國人咧，佢哋依啲好似銀器啊，其實原來好多法國屋企裏邊咧都有一套嘅銀器係招呼朋友嘅。咁我哋夜晚依間酒店啦，我哋坐喺户外啦，嗰時已經成八點幾，個天仲未黑曬嘅。你會見到佢哋有一 set 啲銀器，每一台都有嘅， 係 歡迎我哋喺外地嚟嘅旅客咁樣咯。係咪一個緊要咧？法國礦泉水 係見到， 依個真係法國嘅礦泉水，係唔係香港平時超市買？依個就係佛蘭西嘅礦泉水。咁啊，嗰晚咧，即係所以法國人好著重依個嘅飲食文化咧，成日香港人話哇要即係三扒兩撥。嗱，唔係喎，依間酒店咧，佢提供嘅法國菜喺米芝蓮係一星 嘅 喎，咁所以我哋係非常之即係享受，同埋用一個平和嘅心食每一道菜，盡量將佢食完啦。因為有時香港人都想哇三扒兩撥就食完嘅，法國人就好 enjoy 嗰種叫做 slow eating。非常之 慢食， 係食三四個鐘。你食得快冇禮貌嘅，記住啊！你食完之後離開張台咧，啲法國人就會 no 啦，唔中意。所以其實都要知道一下呢啲法國人嘅飲食文化啦。哦，咁我哋差唔多踩成七至八度啦。我哋臨尾差唔多已經盡量去到尼斯嘅地方，我哋見到七點九。我見到終於有其他嘅交通工具啦，除咗我嘅單車之外，就係、是 哦、有火車啦， 火車啦！依、這個火車咧，其實我哋好多人想跳上去，因為依個火車係直接可以翻翻去尼斯嘅，因為我哋仲要踩到去尼斯。咁我哋望住依個車，啊，如果可以跳上去，多麼好啦！咁但係依個就係一個駅站，一個火車站嚟嘅。咁有啲人就會喺依度上車，就會直接翻尼斯嘅。咁我哋當然就冇辦法啦，冇咁嘅幸運啦。我哋就喺依個交通工具旁邊影一張相啦。咁就期望我哋好快都會到尼斯。差唔多應該去到尾站，係咪？我俾你見下，你話法國人嗰個環境靚，我睇下依個嘅八點二同八點三，你會見到一個人工湖，你會見到呢個湖係靚到，我同我男朋友踩完車已經即係筋疲力盡啦，坐喺湖裏邊，跟住涼風送爽，你見到嗰種。我直情覺得依個係綠寶石，同你頭先講個溪嗱，你睇依個 scale 細啲，我依個成個係依個，其實依個係一個水力發電嘅地方嚟㗎，依個係一個儲水地方。又係實法國人咧，佢哋係用水力發電嚟㗎，因為佢哋比較環保。咁我哋就坐咗喺依個喺度休息下時候，你望下後邊嗰個山水同個天咧。真係完全一幅嘅油畫的一樣，你會覺得你永遠永遠都唔會忘記法國嗰種，即係有熱，但問題嗰種天然環境可能同其他地方歐洲又好唔同嘅嚇。同埋我諗情意結啦，環法單車必到朝聖嘅地方啦，點都要去一次嘅。咁差唔多就去到八點五同八點六啦，我哋已經去到尾站，準備 pack 車啦。依個城市都係一個原來拍過 Casablanca 嘅地方嚟嘅一個場景嚟嘅，所以我哋特登喺度咧都即係擺 pose 啦。因為差唔多已經去到尾站，大家都已經好多由白人咧變咗黑人。我男朋友咧嚟嗰時候係白雪雪嘅，走到尾程咧佢已經變咗一個嘅非洲黑人嚇，咁佢就好自豪嘅，因為依啲就係健康膚色啦，即係依啲係血汗嘅印記啦。因為我包落含曬，所以咧我好彩我就冇變黑灰嘅嚇。咁我都仍然白雪雪嘅，因為我不停係用即係補防曬啦。另外我都將啲面罩拉到上去俾啦。咁呢個其實我都係其中一個單車嘅團友，一個嘅 uncle 啦。其實佢係前天文台嘅副台長嚟嘅。咁佢年紀又大，咁其實佢都好厲害喎，盡量都能夠完成咗大部分佢叫做阿武哥。咁佢沿途講咗好多嘅天氣嘅知識俾我聽啦。咁其實佢到臨尾咧都腳軟嘅，都上咗 support 卡，差唔多都捱到尾程嘅。所以其實咧，旅行用單車旅行咧，真係可以識到好多你意想不到嘅朋友咯。呢個尾站啦，咁啊見到呢個肥啲啲嘅就係 support 卡嘅司機啦，條脷伸出嚟嗰個哥哥係一個嘅西班牙仔，佢特登係飛過嚟同我哋 join 我哋議程咧，去帶我哋去嘅，因為你講過啦，西班牙法國大家都好想近啦。咁另外仲有一位好靚仔嘅，有少少鬍鬚都係西班牙仔啊。咁啊，佢啲身手好好噶，我哋有啲團友就碌咗落山啊，又唔知飛去邊度。 佢又幫我執翻上嚟嘅。咁已經去到尾程啦，大家真係一定要 V 啦。大佬，我初時我都以為自己咧捱唔到咁成，每日都踩過百 K 啊！大佬，真係我以前都係踩，即係堅踩。咁啊，當然能夠完成到，其實對自己一種嘅 promise 一種挑戰啦。咁完成到就。very happy 啦，咁我哋差唔多已經去到最尾嘅景點，差唔多去到 Lisa， 依個 Lisa 一定要講啦，就係依個嘅8:07 to 8:08，去到尼斯依個相對多遊客會到的地方，因為之前我哋去嘅地方全部都冇乜香港人啦，冇乜中國人，哇！依個尼斯嘅沙灘就嗱，記住啊，依度唔係露天嘅，唔係誒唔可以著衫嘅，記住要著泳衣嚇，冇除打赤啦，會即刻有警察捉你嘅，你會見到啦。 哇！個海好靚喎， 尼斯係好鬼靚噶，即係嗰日我去嘅時候陽光海灘，即係其實我嗰日著得太多衫，但可能有啲泳衣上我就唔方便俾大家啦。咁嗰日咧，其實真係你要著得即係要少啲啦， 清爽 一陣，吊帶背心啊，著條短褲啊，曬太陽，啲陽光好猛烈，但係曬嚟咧好正好爽。你見到嗰啲哇，啲人打呢個 beach volleyball 啊，咁啊嗰日好可惜，我見唔到啲靚仔啊，得啲肥佬比較多嘅。但係即係尼斯都好值得。如果去法國，除了你去 Paris 外，其實值得去尼斯 enjoy 一下， 係 啦，環遊好多地方啦。咁其實係咪嗰度都有好多共享單車嘅9.2？因為如果譬如話，我冇自己單車喎，咁唔使擔心。喺尼斯嘅城市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好似香港一樣、台灣一樣有共享單車。你俾大約唔知幾多歐羅度咧，就可以坐住依架嘅共享單車就可以遊城啦。咁你見我都扮曬嘢，都感受一下啦。咁同埋最尾一張啦，9.4，依個就係尼斯一個好耐嘅一個叫做古城地方。咁其實我離開咗尼斯之後，我相信大家冇記錯，就應該前兩年有一個好尼斯一個大嘅恐襲啦。其實就喺我離開尼斯之後嘅第二日發生嘅。因為嗰時我就飛緊時候啦，我有啲朋友留言喺我嘅 Facebook 啊，喂 Joyce 你喺邊度啊？知唔知尼斯發生爆炸？我完全唔知咩事，我到咗香港，我翻嚟之後，喂原來出咗事喎。先知道依個咁靚地方，即係有啲恐怖分子去破壞依個咁和平嘅地方。咁所以其實你會知道每個地方有佢嘅美好地方，但我哋絕對唔希望有任何人用任何形式嘅破壞啦。 冇 錯，哇！一口氣講咗呢個環法之旅，我都口都乾啦。咁所以其實今集哇好豐富喎， 我哋聽咗好多嘢啊。 西班牙嘅有熱情之旅、攝影之旅啦，我嘅仲用汗水、用體力去完成呢個嘅法國南法之旅啦。 有好多唔同嘅玩法啦， 亦都唔同玩法。咁所以其實都非常建議大家旅行其實永遠唔好得一種玩法嚇，試下跳出自己嘅 comfort zone， 挑戰下自己， 挑戰下自己去下啲。自己平時唔會去，頭先你講嘅地方我都未去過。聽完之後，即我諗 我都想踩單車啦。聽完你講， 係啦，地想去啦。咁所以其實即係都啱啱呢兩集都講咗歐洲啦。咁希望我哋跳出咗亞洲之後咧，能夠帶多啲唔同嘅地方俾我哋孖寶遊世界嘅朋友 enjoy。記住大家如果想知多啲資訊，我哋會將我哋嘅資訊擺上喺個 fan tree 裏邊嘅，等你哋會知道嘅。咁我哋今日時間差唔多啦，少少 over 咗，不斷圈我啦。好，下星期再見， 拜拜。 7:00 to 8:00，孖寶遊世界。